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143集，水月被噎了一下，水月又看了狼河一眼。 为什么？你是他供奉的仙家，可是我没看出来。 以他修行出来的法门看过去，柳十三并非受人供奉的家仙。如果是狼河的家仙，那他一开始就不会试着打动。四大门家仙虽然善变，也会弃供奉人家而去，但要他们临场反水害尊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柳十三狠狠劈向水月。 老子是野生家仙， 在蓝河家服居吃东西，但他还是自由的。水月无语， 这蛇一直像脑子不太好的样子，都野生了还家仙呢。 水月说道， 那只好请你们一同往生了，看你们与白如意也相识，陪陪他也好。 柳十三傻眼了，谁要陪老白呀？水月闭上眼，蓝鳞子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多，让人应对不及，连柳十三都被绑缚住，甚至蔓延向了窗外。一道旋风由远而近，眨眼间就到了窗前，扑在了玻璃窗，却未发出玻璃碎的声音，只是有道身影跳了进来，骑在水月身上连滚几圈，最后压住水月，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声。而眨眼间呢，那充斥了整个房间的蓝铃子还有千臂慈悲之像，就镜花水月一般不见了，唯有蓝衣女鬼躺在地上，哪有什么悲悯，满脸都是黑气。别说蓝河，柳十三也才回神，那些居然都是幻象，而那蹲在水月身上卡在他脖子上的打破幻象的身影，蓝河在喊了，是你吗？胡七十九。既然柳十三都能想到看新闻找到这里来，胡七十九更熟悉他的行程，速度没柳十三那么快，但应该也能找过来才是。就是这时，整个二楼的灯一下全亮了，光亮落在他身上，照着一张美艳绝伦的脸庞，长长的指甲抵在水月的脖子上，红艳的嘴角裂开了，还滴落了两滴口水。蓝河惊呼， 胡大姑娘。 三楼， 二楼有光了。 窗边有人喊了一声，好些人都过去一看，黑暗中楼下透出来了光，非常明显，照亮了外面的树。看来抢修的可以啊，大家有信心了，三楼应该很快也要来电了。可是等了两分钟，三楼还是没有来电，让人有些纳闷。品牌方也在和场地这边的人打电话，三楼还要再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， 怎么这么久啊？你们线路不是都是一样的吗？同一条吗？ 哦， 那一楼呢？ 粉丝们也听到隐隐约约的声音，都探头看过去，要搬去一楼，那也不是不可以啊。品牌方打完电话后商量着， 哎呀，这个现在只有二楼恢复了，三楼这边可能还要再等一个小时左右，二楼那边还有一个小一点的空厅，如果过去要重新布置一下， 那是留在这里等还是去二楼呢？这里好些媒体粉丝都在等着呢，虽然外头雷暴天气也不能乱走，但没电都怨声载道的。 哎，对了，蓝河老师呢？ 哦，去透气了，我再给他发个微信。 经纪人道， 下面的小厅我看过，确实比较小，你们那些设备都放不下舞台的，我看这样吧，到下面有电的地方，我让蓝河来陪大家聊聊天，安抚一下，等上面修好了再上来。 哦，这样好像可以哦。 嗯，我再确认一下啊。什么胡七十九？你就想着那小狐狸精吗？竟把我认成他。 胡的姑娘眼波流转，不满地哼道，原本应该是娇嗔美艳的， 只可惜他刚才都炸毛了，嘴巴快咧到耳朵根了，露出了锋利的獠牙。蓝河一汗， 啊哈哈，误会，只是我给他发了信，没给你发信。 胡大姑娘道， 暗阵已修复，我特来报喜呢，谁知就遇到了夜妖出事，还有这般事。 他低头嗅了嗅水月的脸，低声道， 我记得有一次夜妖之乱是天启年间，有外道作祟，京城爆炸，涉及百姓，最后被诛杀于西山。 天启年间说的难道是王工厂大爆炸？蓝河看过一些网上杂谈，说明朝天启年间京城发生过一场奇怪的大爆炸，天色忽变，有怪异的声响出现，还有蘑菇云。发生的一场大爆炸使得死伤无数，好多人纵未死，衣服却奇怪地被震没了。皇宫亦在波及范围之内，年幼的皇子也被坠物击中砸死了，直接导致失去直系的继承人，后面只能由崇祯皇帝继位，可谓改变历史。明宫史记载，天启六年忽大震一声，大树尽拔出土，又有坑数丈，烟雨直上，进场房屋猝然倾倒，杀死有姓名者几千人，而何户死即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几千人也，未死者皆振齿其衣帽焉。这场奇怪的大灾变被称为古今未有之变，到现在仍然是个谜。后来的专家推断，有的认为是王工厂的仓库爆炸，也有认为是陨石坠落导致，还有人认为是龙卷风、地震等等灾害，可每一种都有无法解释之处，甚至有人猜测是巨型球状闪电导致。在京城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太多不可思议的事件，有太多传说了，风水、灾变、龙、震物。蓝河当时是当作年代久远的异闻随便一看，倒是胡大姑娘随口提起，令人意外知道真相。蓝河忽而想起，根据记载，那大爆炸前一天天象也有变化，恐怕正是夜妖，而那场灾变实则妖物趁机作祟，像那样的动静也就此一次。到了现代，神妖蛰伏更难以发生了，只如今鬼月撞上夜妖，还是出现了水月这样的存在。水月没防备，来了个狐门的大佬，把他的法相或者说幻象破了，幽怨地擦了擦脸上落着胡大姑娘的口水。水月说道， 你也是来找白如意的？ 胡大姑娘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却接得下去。 嗯，你和老白什么关系？ 她倒是知道老白叫什么。水月两手捉住他，也长出了和他一般长的指甲，陷入胡大姑娘肩膀。 没什么关系。 胡大姑娘嘶叫一声，吃痛地跳了起来，只觉得伤口处有阴煞之气顺着血肉往里钻，但她比胡七十九优雅多了，只是虚空画符止住，伸手拿向水月，口中诵经， 大道之始，无相无言，天地既辟，万神思权，泰山待月，电竞昆源， 东岳一系主导生死，鬼魂不遵正道，以碧霞元君的羞耻法门叫其化为尘烟。水月知道厉害，不停躲闪，他的幻术又对胡大姑娘无效，柳十三还扑上去和胡大姑娘联手，一时局势逆转。水月奸笑着挥动煞气凝结的铃子，什么桌椅屏幕全都砸碎了，动静非常大，比不过当年王工厂的爆炸，却也叫法师们都退缩到一旁。可也正是此时，众人听到了什么嘈杂声，都看向楼梯间的方向。东岳庙的道士道， 上面不是有什么偶像明星在搞活动吗？怕不是有人来了。 还不是一两个人，动静很是大呀。法师们统一都是一个念头，这可不能让他们下来，撞鬼怪这种事都不算什么，该知道的也得知道，而且不动法师知道消息，估计也会带有关部门的人来收拾。可是水月和一蛇一狐掐得正来劲，以胡大姑娘和柳十三的，顶多就是把战局控制在这一处，再来一群凡俗之人，岂不是都要做了炮灰了？好在各位法师控出了精神，司空赶紧抱头冲过战局，他先前想出去被柳月勒住，现在柳月倒顾不上他了。司空扑了出去，把楼梯间的门一关，恰恰好就看到一行人从楼上下来，都要走到跟前了，只有几步之遥而已，距离现场也就一墙之隔。见他守在门口，大家大眼瞪小眼。主持人道：你好，我们想进去一下。司空木着脸道：不行，三楼还没电啊，我们想去边上的小厅坐坐，已经和场馆方面都说好了。不行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人太多了，空调也坏了，诸位请回吧，或者去一楼吧。他说什么就是不肯让开，众人无语。听到他身后还传来巨大的打砸声，再仔细看，这和尚也是浑身狼狈。场馆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奇怪，法师，你们在里面干什么呢？司空一口咬定，没干什么，内有恶犬正在制服。众人无语。 胡说八道的吧， 一下人多，一下恶犬，等了这么久，好多人早就不耐烦了，而且这和尚古里古怪，更让人觉得奇怪好奇，到底里面是什么动静呢？ 不会是在斗殴吧？和尚打道士 肯定没什么好事，还不让我们进去。 哎呀，别管他了，我们就进去，他们有为把一整层包了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进？ 这动静大的里头都听到了，东岳庙的道士赶紧把门打开一道缝，挤出去助阵。 不好意思，没被打，我们没被打，就是这边真的有点紧急情况，等下会联系你们领导说明的。 道士还真认识他们家品牌的高层，做过法事啊。一时间那主持人也迟疑了，不太想惹宗教界的人士，可是其他人却不理。 有紧急情况你们不报警，我们这边还有警察呢。 道士犹豫，他倒是想说我们在抓鬼，只怕没人信，反而更乱了。那主持人打圆场道： 哎呀，这样，大家先回去吧，我和他沟通一下。 众人这才没有冲进去，但也不肯回去，就站在台阶上。 那你就在这儿说呗。 还有许多后头的人不知道下面什么情况，问了起来，嘈杂得很。他们不往里头冲就好，道士和司空都松了口气。 哎呀，确实有点事，需要些时间。 他俩松了口气，里间的人却满脸惊恐。只因水月都被胡大姑娘和柳十三一人一边扼住了，竟然还扭曲着用接近蛇虫的姿势朝着楼梯间的方向爬行。胡大姑娘都是一惊，她五根爪子都已经刺进了水月的头骨，水月居然还能挣扎。水月在地府受刑许久，毅力何等之强啊！一面爬，煞气也弥漫开来，化作了水流，蜿蜒淌向门外。同时，他的魂体也越来越淡，还哼哼着他的曲子： 说我笑我，一心不愿成佛，不念弥陀，般若波罗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